春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，在很多的城市都能听到一个年轻女孩的歌声，她就是16岁即踏足歌坛的张蔷。那个时候的张蔷的歌可谓是铺天盖地而来，商场当中、大街小巷里，到处都可以听到她的歌声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张蔷带着她那富于动感和活力的声音，仍旧活跃在歌坛上。各位好，欢迎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导游韩涛。今天咱们的旅行就回到80年代，一起回顾一下歌手张蔷给大家带来的那些快乐时光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侯耀文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张蔷出生于1967年，从小喜欢音乐，而最早学习的是弹钢琴。有一次张蔷母亲的同事来到他们家串门，听到张蔷在弹钢琴，就说道，哎，这个孩子一定是学了好几年的琴了吧。其实那个时候的张蔷才刚刚开始学习钢琴，可见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。但是比起弹奏钢琴，张蔷更喜欢的是歌唱。于是张蔷的母亲就告诉他，唱歌和弹琴他只能选择一种继续发展。于是张蔷果断地放弃了钢琴，并在16岁的时候参加了北京市第一届青年歌手大赛，由此走上了一条专业的演唱之路。好了，咱们先来欣赏一首张蔷的歌曲吧，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。 回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强演唱的一首老歌曲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。其实张强第一次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做《千言万语口难开》，歌词和唱法都是比较温柔的，后来改成了刚才您听到的那个样子。而在录制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的栏目的时候，主办方要求张强演唱一首《相思河畔》，而张强则一定要唱这首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，因为他觉得只有这首歌曲能够让他张开嘴巴，大胆地演唱心中的声音。结果节目的主办方还是同意了张强的主意。而他的不少歌曲呢，其实都跟他这个人一样，非常的富有个性。好了，下面呢，让咱们再来欣赏一首张强的歌曲吧，《相思好比小蚂蚁》。 相思好比小蚂蚁， 一曲《相思好比小蚂蚁》来自歌手张强。这首歌曲的歌名您可以听得出来非常的有趣啊，而张强就唱出了其中的那份俏皮还有有趣的味道。其实当时的歌坛流行的唱法才刚刚开始有人涉足，但是像张强这样大嗓门喊着唱歌的人当时真的不多见。很多熟悉他的朋友都跟他说啊，你这么个唱歌去参加比赛肯定是选不上的。还有人劝他去广州的茶座去唱歌，那就算是驻唱歌手啊，说只有广州那个地方才能接受张强这种风格，而且那样的地方挣钱多。但是对于张强呢，他自己却对自己的歌声充满了自信，就这样以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演唱风格去参加比赛，并且在比赛当中成功的脱颖而出。好了，下面呢，咱们再来欣赏一首张强演唱的《小雨来的正是时候》。这首歌曲最初是在1986年用16轨的录音设备录制的，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先进的录音设备了。来听吧。 苦苦的这一杯酒，淡淡的没有滋味，你悄悄的就这样走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，让你如此对待我，你悄悄地离开我，可知我心已被你带走。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带走我泪不出的眼泪。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冲淡我对你思念。 的这一杯酒，淡淡的没有滋味，你悄悄的就这样走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，让你如此对待我，你悄悄的离开我，可知我心已被你带走。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带走我留不住的眼泪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冲淡我对你的思念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张强的演唱。在当时很多歌手都不太愿意跟音像出版社签约，而张强不是这样，他先是跟云南的一家音像出版社签订了3个月的合同，也就是说这3个月他不能给别处再录歌了，3个月之后再转到另外一家音像出版社。就这样，张强录过多少家音像公司他自己也记不住了。而张强也是每次录歌都要唱到极致，实在唱不动了才休息一下。另外张强还有一首翻唱的歌曲也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啊，叫做那天晚上。来，特意的跟您推荐一下，咱们赶紧来欣赏这首那天晚上。 我知道你会这么想，把我想成别了样，我不怪你会这么想，换了我自己也一样。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没和你走在小路上。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没让你依偎我身旁。怎么样，你不要怪我不这样想，花了谁都不要。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不陪我走在小路上。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不让我陪在你。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接下来聊一聊歌手张强。当时张强演唱的歌曲很多都是翻唱的流行歌曲，当时专门有人从欧美的磁带上扒下曲谱，然后也不管原来唱的是什么内容，就直接给他填上中文的歌词，直接拿给张强来唱。张强唱完了，直接有人把母带拿走就去发行了，所以张强的歌就这样传遍了祖国的各地。张强自己也很喜欢翻唱外国的歌曲，咱们再来听一首由张强翻唱的外国歌曲，叫做《扎扎玛丽扎》。 我的小羊 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欢快的歌曲叫做《扎扎玛丽扎》，由张强来演唱。那张强其实对于自己的这个演唱风格的要求是十分的严格，而且是严肃认真的。他选歌很严格，一般都翻唱已经被唱红了的歌曲，或者是适合自己音色的歌曲。曾经有一位作曲家找到张强，答应给张强提供当时最好的乐队、最好的录音棚和最好的后期制作，要张强唱他来创作的歌曲。但是张强就觉得这位作曲家创作的歌曲不太适合自己的演唱风格，最后还是拒绝了对方的一番好意。由此呢，张强一直主张去精选一些外国的歌曲来进行一番翻唱，像《寂寞的浪》就是这样一首歌曲。这首歌曲翻唱自英文歌曲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， 当时经常有人唱这首英文歌曲，而张强请人填词改编之后呢，这首《寂寞的浪》同样是十分的动听，咱们赶紧来欣赏一番。 Thank you. 一曲《寂寞的浪》来自于歌手张强。张强当时的火爆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，他经常是头一天早晨进录音棚录歌，第二天的早晨才从录音棚里出来。而张强的歌曲在出版发行的时候，经常会有经销商排着长队到音像出版社等着提货，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也是经常的加班加点，可见张强在当时火到什么程度了。好了，说到这儿，今天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星光之旅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。咱们来欣赏张强翻唱凤飞飞的一首歌曲《凉啊凉》。好了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轻松一下。歌曲和广告信息过后，我们再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星光之旅。各位稍后见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孩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各位好，欢迎回来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星光之旅，在旅程当中要来接着来欣赏歌手张强，欣赏由他演唱的那些经典的老歌。 16岁开始录制唱片，18岁即告退出歌坛，19岁在澳大利亚上学，20岁又回到北京发展。这就是张强的青春轨迹，非常的异于常人。每当人们问他，那么早就退出歌坛上学会不会后悔？现在和年轻歌手一起竞争，会不会有太多的压力？张强都会回答，他对自己的选择是从来都不会后悔的，觉得当时出国也是为了能够充实自己的生活，而且他深信自己有自己的听众群，有一部分人喜欢自己的歌曲就足够了，他不要求自己做到面面俱到。好了，咱们来欣赏一首张强演唱的歌曲《星期六》。一曲好听的星期六由张强来演唱，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呢，每个星期只是休息星期天那一天的时间，而星期六呢就成为了人们休息的前一天，那张强就用星期六来作为自己的一盘专辑的名称，而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张强最经典的一盘了，也是张强磁带发行量最多的一张。专辑当中的歌曲有像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、《爱藏在我心里》、《妈咪》等等，都是张强的经典之作啊。下面呢，为您送上张强专辑《星期六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妈咪》。

真的心选来了一只同样的玫瑰，你能接受吗？我跳动的心还有可能吗？喜悦吧迷惑，想说些什么，在你的暗示里还是要挽回昨天的日子。不过是抱歉的心情，我想我很我早已有体会，从那个冬天到夏天，从每个日升到日落，数不清的感觉在我的思绪在乱飞，我怎么能把你的所有啊所有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你